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斗志必报九霄拳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光波棒耳边。 87.6， 来关注天气。今天虽然是晴天，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升温乏力，最高气温只有-5摄氏度，并且今天有偏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，请大家注意防寒保暖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微转南风3-4级，阵风6级，最高气温-5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12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石美堂的掌柜的乐屁，哎呦大爷，您可真有意思，您这是跟谁学的顺杆爬呀？哦，我说什么您就说什么，那还有不对的？郭麒麟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混账，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，我能在你面前胡说八道吗？名姓有随便说的吗？郭英一瞪眼，掌柜的吓得直哆嗦，心说哇，这小伙子岁数不大，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呢，可别惹他生气呀。大爷您别生气，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，当然了，我刚才跟您开玩笑呢，您要真是那位郭大爷，能见着我们姑娘，那我更高兴了。大爷呀，您等一等啊，我问问姑娘能不能见你，速去速回，试试我这就回来。一会儿掌柜就走了，郭英心里更着急了，好像奔腾的野马一般，哎呀，恨不能立刻面见薛景云。一会儿脚步声音响，掌柜的出来了，郭大爷，方才我见着我们薛姑娘，你家姑娘怎样讲，能否见我一面？姑娘是这么说的，快些讲来。当时这宝二娘说明经过，郭英是大吃了一惊。 石美堂的掌柜的见着郭英就说，我的郭大爷哟，方才我见着我们姑娘薛景云了，姑娘一听说是你很高兴，不过她还有个要求，问你念过书没有，会写字不？要会写的话给她写几个字儿，她如果看中了这个字，然后才能见你。郭英一听这多麻烦啊，这里边这个条件可真不少。掌柜的，我念过书也会写字，给我准备文房四宝。好了，这就准备。过来两个伙计把桌摆好了，拿过笔来砚台纸都准备了。再看郭英把绣面一挽，提笔在手，料加思索，刷刷刷刷刷， 就写了几句话，写的是什么呢？四句。上边写郭郎胜燕尘，第二句试问旧日恩，第三句俊乃英雄汉，第四句到此问原因。您横着一念，郭氏俊道。郭英为什么这么写呀？暗示薛景云，我郭英是光明正大的男子汉，我到这儿来不是为的寻花问柳，既然遇上你了，我要问问原因，提提咱们当年的旧事，你可别错领会我是贪淫好色之辈，这意思就这么个含义。另外把自己的名字也写在里头了。这女掌柜的也念过几条书，等拿过来一看，哟，心说话，这小伙写字写得真好啊，点点如桃，撇撇如刀，要这字里带着骨头，真行啊。把这首诗就拿上南楼，郭英心里着急等着，时间不大，掌柜的回来了，呀，给大爷您道喜，我们姑娘一看您写的这个字，喜出望外，现在把屋都收拾好了，现在就请您赶奔南楼。郭英机灵一动，且慢，等一等，他要看看我写的字，我还有个要求，我要看看他会不会写字。你转告薛姑娘，让他也给我写点东西来，我要看着合适才能跟他相见，要不合适我还不见他哟。这掌柜的一看，今儿我们正好成状元场了，要做文章了，再跑一趟吧。这女掌柜的又跑回去，时间不大，拿出一张纸递给郭英。郭七爷接过来定睛瞧看，熟悉的笔体展现在自己的面前，那上次是这么写的：美玉无瑕藏碧针，王孙公子乱楼门，忘却南楼空有意，玉骨冰结自知心。啊，郭七爷的心就像刀剜的一样，从这简短的几句话当中就明白薛景云的处境，把一肚子苦水都说出来了。那上面不是写的吗？美玉无瑕藏碧针，这是姑娘啊，自己拿自己的身体比作美玉，说我呀，人虽然在烟花柳巷干的这种埋汰活，这种叫人看不起的职业，出卖肉体，出卖灵魂，但是一样，我身上好比美玉一样，一点包拯都没有，我对我自己的身体是守身如玉。告诉郭英放心，第二句说的是王孙公子乱楼门，他现在不住的南楼吗？不用问，每天在他身上打主意的，想要霍霍他的人，糟蹋他的人成千上万，都是那些王孙公子有钱的官宦，每天到这想花钱取乐。要说到这，咱还得解释解释，自从这薛姑娘到了烟花柳巷， 住在南楼上，震动燕京城，五府六部九卿四相十三科道八大朝臣，有钱的王孙公子，哎，一听这薛景云在这儿，刀难着坏主意啊，哪个都想花钱取乐的把姑娘给霸占了，可有一样他们霸占不了，姑娘来个闭门不见，任管你是谁，你有多少钱我不理你。一会儿咱们还说姑娘为什么这么横，有什么茶杆给她撑腰，一会儿咱们再讲。后来这帮人花多少钱姑娘也不借，急得干蹦的，这怎么办呢？跟这女掌柜的商量，说能不能我们见一面，见一面我们也给钱。后来掌柜的出个主意，说直接要见面你们见不着，姑娘有个毛病，早晨起来四更天准起来，在南楼的北窗户要梳头，你们要想见的话在楼底下看，就那会儿梳头的时候一开窗户，哎，你们看一眼，除了那机会没有。你说这些人有钱的也是吃饱了撑的，一许不睡觉跑这来排号站队来干嘛？等着开窗好看一看，就看这一眼也给钱。哎呦，这些人是丑态百出啊，所以姑娘含义之中写的是王孙公子乱楼门啊，包罗万象。第三句写的是忘却南楼空有意，不管你有什么势力，不管你有什么功名，不管你出身多么显赫，你们呢把南楼忘却空有意，我跟你们没有任何的意思，守身如玉嘛。第四句写的是玉骨冰洁自知心，我说的多好听，我如何的表白谁信呢？说你在姚长妓院，就你这种职业，你就那么干净，你就守身如玉，你就那么洁白，谁也不相信。但是玉骨冰洁，我心啊跟那冰块跟透了杯一样，自知心，我自己知道我自己。郭英有学问呢，看完之后就明白，掌柜的，姑娘可能叫我见一见，当然可以了，你要不提这个条件，姑娘早就见你了，来来，随我来。说着话郭英站起身来，迈步跟着掌柜的往后院走。这天已经很黑很黑的，按现的钟表来讲已经到了黑天九点钟左右，掌柜的提着一盏灯，在怀里的还夹着个东西，郭英一看是个铁的一木的大算盘。掌柜的，你夹这干什么？哟，郭大爷，实不相瞒，自从这薛姑娘来到我们石美堂之后，从来也不见客人，连一个大子儿也没给我挣过，今儿个是头天接客接您，这我可小气了，我有个要求，那个我也不能多要钱，对不对呢？与你说不下去的事儿我不能办，一会儿你见着我们姑娘，咱这么办吧，你们说一句话，就给我一两银子，说十句话就给我十两银子，我在旁边给你们算着点，省着话说的太多了我算不过来。哎，这位财迷心窍啊，郭英也不敢乐，好吧，拐弯抹角到了南楼。郭英一看好漂亮，这院里假山石荷花池，哎呦，好像官府的大花园一样。这座楼是个二层的小楼，玲珑透剔，外面带着走廊带着楼梯， 下面还站着两个丫鬟提灯在这挡着，要不知道的好像阔公馆里面的小姐一样。掌柜的迈步来到楼这儿，我说郭德爷您慢点走，姑娘胆小你别给吓着啊，轻点动静。郭英点头，提着英雄大掌慢慢的来到南楼的二楼上。等来到外间屋，这是客室，让郭英坐下，挂着茶青的软帘还有个礼物。郭英坐下之后闪目观瞧，屋子虽然阔气，收拾的十分朴素，墙上挂着几张名人字画，还挂着镇宅的宝剑，旁边有个书橱，里面摆着各种书籍。这时候这掌柜的就进了里屋了，可能是找这薛姑娘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就见两个丫鬟手里拖着盘子在里屋出来，一个丫鬟拖着个檀香炉往桌上一放，另一个丫鬟拖这个盘用布盖着，里面是什么东西郭英猜不透。两个丫鬟把东西放下之后左右一分，再见掌柜的把茶青的软帘一挑，薛景云薛姑娘在里屋出来了。郭英借着灯光一看，就见薛景云那可以说花容月貌是绝代的佳人，飘飘然真不亚如月宫的仙子。可有一样，薛姑娘稳重大方，满面的严肃，乌黑的头发上没有什么簪环珠翠，没有，就有普普通通几件首饰，身上穿的衣服也非常朴素。姑娘面沉似水，二目含悲，看了一眼郭英，紧走了两步过来。兄弟，一向可好？姐姐，给你万福了。郭英赶紧站起来，往旁边一闪，一躬到地，姐姐一向可好，小弟还礼了。两个人姐弟相称，分宾主落座，丫鬟把水给沏上，再跟姑娘把头一低，难过呀，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，兄弟家里挺好吗？托姐姐的福，家中不错。哎，我今天也盼，明天也盼，我认为咱们二人不能再见面了，没想到天神保佑，我们在此处相逢。贤弟呀，你来我没有别的话说，来来来，把这件东西你拿回去吧。说着话用手一指桌上那盘，就是用布盖的那东西，丫鬟过来把这布撩开，里面闪出一种东西，光滑闪闪，是一只病头莲。本来这病头莲嘛，一个梗两个莲花，现在剩一朵，那朵拿起来在郭英身上，这叫儿女亲家当时定亲的表记，薛姑娘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可一见病头莲，姑娘的眼泪真要在珍珠断线一般。兄弟，过去的事情往事如烟散，你就不要再想了。姐姐对不起你，你另找他人去吧。郭英一听，把手一摆，姐姐且慢， 小弟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姐姐，也就是几年不见的功夫，你怎么落在石梅汤这烟花柳巷？这一问触动了姑娘的心事，哇一声，薛姑娘哭起来了，一边哭着一边对郭英讲。郭英听了半天，哦，闹了半天，这是这么回事，什么事儿？原来这郭英他父亲叫郭斗南，薛景云的父亲叫薛令公，老薛家跟老郭家都保元顺帝在朝居官，一个是户部左四郎，一个是户部右四郎，又在一个衙门口，哥俩是交情莫逆，不分彼此。要那封建年代什么事儿都有呢，哎，哥俩交情好，甭问，两家往来密切。郭斗南的妻子怀的孕，薛令公的媳妇也怀的孕，哎，这哥俩一高兴，喝着酒就说了，哥哥兄弟啊，咱们两家的夫人都身怀有孕，为了继承咱哥俩的交情怎么办呢？如果生下一男一女，就让他们当夫妻，如果都是生的女孩子，让他们拜干姊妹，都是男孩子，让他们八拜结交，当八兄弟。你说这叫指肚子，就胡说八道。那时候就这样呢，两个人把酒杯就换了，说话得算数啊。等十月怀胎满了，前后哎，把孩子生了，是薛令公的夫人先生的薛姑娘，女孩子起名叫景云。没过半年，这面郭英也降生了，是个男孩子，起名叫郭英，郭世俊。化妇前言嘛，一男一女，叫指肚为亲，哎，结为夫妻。两家互相道喜呀，给留下定亲的表记，哎，就打造这个并提联。这并提联打造好了之后，保存起来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两方面的孩子都长起来了。从小青梅竹马呀，就在一起，一块玩，一块吃，一块喝。到了五六岁上，开始念书，请专管，两个人也在一起念书。薛景云比郭英的生日大，所以郭英管他叫姐姐，这些年都这么办。一直到十三四岁，孩子大了，十三四岁就已经懂事，一男一女在一起不方便，这才各请专管，姐弟两个人分开。打那以后，除了逢年过节两个人能见着面，平时就很少见面了。但两个人呢，也都明白了，哦，我们俩早晚是夫妻，有时候一斗，男的也抹不开，女的也抬不起头来，可以说两心相印，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。除了这个生活这事儿之外，郭斗南、薛令公对元顺帝是十分不满，对奸相萨东恨之入骨。没事，哥俩关上门就谈论国家大事，说这元顺帝这叫什么玩意儿，哎，这是什么皇上，身居后宫不理朝政，国家的事儿都交给萨敦，这萨敦是个奸臣，悬赏卖官，非亲者不娶，非钱财而不重用，看看老百姓现在受的什么苦，民不聊生啊，光安徽一带饿死多少人，河北一带饿死多少人，